到后面这一段，特别是刚才的那一段表现，有一种近乎宣泄的这样的一种架势。 你我皆凡人， 李宗盛作词作曲，原版的版本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凡人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明显要更燃更嗨了许多，来自于五月天和萧敬腾他们的翻唱。当时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记得他们说这首歌曲是献给在生活和工作岗位上努力不同凡响的每一个你和我。11:06，在工作岗位当中，每一次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像自己所想象当中的一样。每一年去旅行都是每个人的安排和计划哈，无论去往哪个地方，可以让自己有一个身心的放松。最近爱看电影的朋友呢，应该都有关注到《碟中谍六》，在查理大桥夜游，在西塘古镇跑酷，在哈利法塔当蜘蛛侠，在维也纳歌剧院一跃而下。汤姆·克鲁斯已经当了22年的全球导游了，可以说，因为每一次《碟中谍》上映的时候，很多人在感慨说，这个阿汤哥除了依然很能打，非常的酷炫，非常的燃之外，电影的拍摄点呢也都是很美的。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到了法国巴黎，因为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从这个阿汤哥背着一个降落伞，然后从飞机上跳下来，当然降落伞依旧是失控的状态。不过后来呢，也是死里逃生，坠落在了一座硕大建筑的屋顶上。令观众啧啧称奇的是，这个穹顶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巨大的穹顶呢，重达8.5吨，就是1900年为巴黎世博会而建造的巴黎大皇宫。在巴黎大皇宫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又去到了德洛卡德罗广场。在这个广场当中呢，也是影片进行到阿汤哥和这个影片当中的另外的一个搭档，好像刚刚从大皇宫当中死里逃生出来，搭档就在这个广场当中把阿汤哥给卖了。今天我们继续的去往巴黎，还有很多很美的景色哈。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圣马丁运河，影片当中有非常经典的桥段，飞车追逐戏之前呢，阿汤哥呢轻车驾熟的弄翻了一辆武装押运车，于是车里五花大绑的那些人们直接翻进了一个河里，这个河就是圣马丁运河。来到河边，先听一听潘妮戴佩妮的《淡水河边》。 淡水的河边，还没吃完的餐点，热闹的烟火还没上演，漂流中的船往返了多少遍，回忆的房却停在那一年，熟悉的冬夜，独自呆坐在岸边，天熄了让忘的笑声蔓延，有些情绪呀，我不想这样，有一些人不想遇见，我很狼狈的将我的脸偷偷收起了，我很浪费的将你的好统统放开了，我很惭愧的将你的手交给他了，我怀疑我能做什么，当我颓废的那我很狼狈的将我的眼睛紧闭上了，我很狼狈的将你的话统统忘记了，我很惭愧的将你未来让给他了，你能够为我做什么，让我快乐，因为我知道熟悉的冬夜。

到这一段表达的时候，仿佛天空当中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粉色的泡泡。在很多人小的时候呢，对于巴黎的印象都是浪漫之城，非常非常的漂亮和美好。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也是我们在巴黎快乐挥霍着时间，在巴黎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就让世界看到我们更好的一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的确是好像你的心情会不自觉的治愈变好，回来以后你真的想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Hitting lanes like GTA, summertime vibing, ayy. Sipping on life today. Summertime vibing, we riding, we climbing, top it to LA. Summertime loving, tripping on that cliche. If you want it, I got it, chin baby, ooh, so way. If I got it, you got it, though, baby, ooh, so way.Something, 'cause blessings coming your way. Blessings coming your way. Got you cruising like, shaking that body like, spinning around, it's okay. Feeling good, got the girls singing like, shaking that body like, spinning around, it's okay. Okay.I know, it's me, you want, okay, guess what, I want, you too. So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 I'll give it all up for you. You know I ain't playing no games, your love with the money and fame. If you want it, I got it, you made me rules your way. If I got it, you got it, don't get it.Like GTA, summertime vibing, ayy. Sipping on life today. Summertime vibing, we riding, we climbing, top it to LA. Summertime loving, tripping on that Gucci. If you want it, I got it, chin gaini, ooh, so way. If I got it, you got it, though, gaini, ooh, so way. Don't need nothing for something, 'cause blessings coming your way.来自于 Vanessa 吴建豪的最新作品 Summertime Love， 翻译过来叫做夏天的爱恋。夏天的爱恋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对于 Vanessa 吴建豪来说呢，夏天的爱恋是一种最轻松最自在 好像可以把夏日的那种燥热突然间的降温，偶尔也可以把这样的燥热继续的升温，这样的不同的状态之间的种种的切换。这次的全新单曲营造出来的是 R&B Soul 这样的轻快曲风，把它充满阳光的朝气加入到了音乐以及这个视觉当中去，仿佛听这首歌曲我们就已经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景物，跟你爱的那个人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夏日的旅行时光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运河，自从《天使爱美丽》这个影片当中的主角在圣马丁运河上打过水漂，运河两边出售艺术品、文化衫以及古董的精品店呢，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如今你再去大运河边上，你会发现各类酒吧、餐厅和咖啡馆呢，也是层出不穷的，为看似和周围喧嚣格格不入的平淡的运河增添出了不少的欢乐的那样的气氛所在。下面这首作品会让你觉得有点轻快，有点醉。 有个黑影飘呀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 巴黎的草莓你吃过吗？ 是谁？ 什么样的味道？ 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了一种香味。 许茹芸这首歌就叫巴黎草莓，来一起品尝一下。 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

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9月份的电影市场。《碟中谍6》于8月31号上映，内地首周末综合票房突破5亿元，比北美同期高出了 27%。这个成绩在今年上映的进口片当中仅次于《复仇者联盟3》和《侏罗纪世界2》。虽然比北美晚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它完美的衔接了暑期档和9月前半程之间的小空档。9月14号，《反贪风暴3》《镰仓物语》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将于同天上映。《反贪风暴3》由黄百鸣监制，林德禄执导，故事依然延续了此前的反贪核心情节。除了由古天乐、张智霖两人继续出演，还新加入了郑嘉颖和邓丽欣。日本奇幻剧情片《镰仓物语》由健雅人出演，他独具一格的表演风格深得国内日剧迷的喜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雅人叔。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当中还有三浦友和的出镜。9月22号到24号是中秋节小长假，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来势汹汹，霸占了中秋档。今年4月份，《江湖儿女》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5月11号在戛纳电影节上举行了全球首映礼，收获了超高的评价。虽然影片最终遗憾没有获奖，但是却被认为是近年来贾樟柯的故事讲得最好的一次。该片聚集了赵涛、廖凡、张译、董子健等演技出色的演员，让人充满期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Lonely day 种旅行的放松，来自于旅行团的 Lonely Day。 11点36分，伴随着这样的一种氛围，欢迎继续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跟随阿汤哥汤姆克鲁斯最新影片《碟中谍六》一起来到了巴黎。前面去到了这个《碟中谍》当中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飞车追逐戏之前，阿汤哥弄翻了一辆这个武装押运车，于是车里的人全部掉到了河里。这条河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去到的圣马丁运河。如今来到圣马丁运河，你会觉得河两岸非常的小资，非常的文艺，也非常的美丽。接下来时空一转，影片当中呢，在即将结束巴黎的探险之际，阿汤哥当然不会忘记去见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人，而他选择的约会地点呢，自然也是品味不凡的，位于卢浮宫和购物圣地圣奥挪雷街之间的皇宫花园。这花园当中呢，围绕着有三条拱廊，每一条拱廊的名字当然都是法语，很难念出来啊。但是拱廊的设计非常的漂亮，以及在拱廊当中呢，不乏非常著名的设计师精品店。所以今天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来这里转街也好，或者是仅仅是找一家你心仪的咖啡店，喝上一杯咖啡，看看天，发发呆，怎样度过都很美好。前提是得先能去到这个皇宫花园。想到就想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此刻的心情，我需要你。 总是在夜里有一种情绪让人难以呼吸，那是一种感觉很鲜，被称作寂寞的东西。没有故事的人不问缘分，不谈曾经，经过多少爱情的事，它无常如我也如你。多少匆忙的女人守着电话不肯睡去，独自等待明天没有乌云的黎明。多少孤独的双眼含着不肯掉下的泪滴，写着不知该对谁说的那句我爱你。终于你消失在梦里，像来时一样美丽，可是我却无法忘记你给我的回忆。还是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想我还是需要你。总是在夜里有一种情绪让人难以呼吸，那是一种感觉很炫，被称作寂寞的东西。没有故事的人不问远方，不谈曾经，经过多少爱情的事，它无常如我也如你。多少不眠的孩子守着电话不肯睡去，独自等待明天没有乌云的黎明。多少黑色的双眼含着不肯掉下的泪滴，写着不知该对谁说的那句我爱你。 却无法忘记你给我的回忆。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让人难以呼吸，那是一种感觉，很像被称作寂寞的东西。 这是齐豫演唱的《我需要你》。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我们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欢迎田馥甄。 那又会怎样？我是很荒唐，只想慢慢 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在自己房间久了，总归是要出来的。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依然是那么的美丽，爱美丽，爱美丽。 Emily， 爱美丽，想象的爱终于也无人认领。爱美丽，哦，爱美丽，但太美丽，你又怀疑不真实。用不同的名字，演差不多故事，但生活美不美丽也继续，却也。生几次，忘记要几辈子，就像是蝴蝶爬一次，念每秒多少次，爱有没有一把尺？谁的爱美丽？现实却很少天使，是不是？是想你值得更好的结局。 落的你，爱美丽，哦，爱美丽。你说美丽到底是什么把戏？用不同的名字演差不多故事，我和你认不认识也类似。心碎一生几次，什么会一辈子，就像是转回秋千。有谁被可惜？对不起，又有谁对得起？你爱美丽，不如爱自己。心碎一生几次，什么会一辈子？就像是断尾求全，反反复复多少次？心有没永远爱美丽，有些事情笑得当不像真实。 爱美丽，爱美丽来自于莫文蔚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她2010年的专辑《宝贝》当中。写这首爱美丽爱美丽的时候呢，莫文蔚曾经说过，她觉得这个旋律啊特别像两个姐妹淘在倾诉心底的话。凯瑞说，每个女生都会有这样的闺蜜，只不过名字不同，但是那一天她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脱口而出爱美丽爱美丽。她觉得叫这样名字的女孩一定非常的自然和随和，而且这个名字可以有很多的谐音，能够表达出不同的含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其实刚才去到圣马丁运河的时候提到了一部电影，非常经典的《天使爱美丽》，当中的女主角也叫做爱美丽。好吧，听着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继续开启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发出一些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好美，有时候可能心情会觉得烦躁，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想要宣泄，会觉得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喽，王啸坤的版本。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又要到哪里停泊？ 经典的歌曲被重新的演绎，这样的蓝天白云之下，跟着一起唱吧。 天上飞过是谁的心？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受伤的心不想言语，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